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五章，摄魂怪，第十集。 第二天早晨，汤姆像往常一样端来一杯茶，咧开没牙的嘴笑着，唤醒了哈利。哈利穿好衣服，把正在闹脾气的海德威劝回了他的笼子。这时，罗恩一头冲进了房间，他正在把一件无领长袖运动衫往脑袋上套，脸上是一副恼怒的样子。 我巴不得赶紧上火车， 他说， 至少在霍格沃茨可以摆脱破鞋。他这会儿又骂我把茶水滴在他那张佩内洛克里瓦特的照片上了，你知道？ 罗恩做了个鬼脸。 那是破鞋的女朋友，她把脸藏到了镜框后面，因为鼻子上全是斑。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哈利话没说完，就被弗雷德和乔治打断了。他们进来祝贺罗恩又一次惹恼了珀西。下楼吃早饭时，维斯莱先生皱着眉头在看预言家日报第一版，维斯莱夫人在跟赫敏和金妮讲她年轻时制作的一种迷情剂，三个人不停地咯咯笑着。 你刚才想说什么？ 他们坐下来时，罗恩问哈利。 待会儿再说吧， 哈利低声说。这时珀西气势汹汹地进来了。出发前一片混乱，哈利没有机会跟罗恩或赫敏说话，他们都忙着把所有的箱子从破釜酒吧狭窄的楼梯上搬下来堆在大门口。海德威和赫梅斯，珀西的那只长耳猫头鹰的笼子放在箱子顶上，箱子旁边有一只小小的柳条篮，里面传出很响的呼噜声。 没关系的，克鲁克山， 赫敏隔着柳条篮轻声安慰道。 一上火车我就放你出来。 不行， 罗恩厉声地说。 可怜的斑斑怎么办啊？ 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一个大鼓包显示斑斑正蜷着身子待在他口袋里。维斯莱先生一直在门外等候魔法部的车子，这时探进头来。 他们来了， 他说。 哈利，快走吧。 维斯莱先生领着哈利大步走过那段短短的人行道，走向第一辆车。共有两辆老式的墨绿色汽车，司机都是神情诡秘的巫师，穿着鲜绿色的天鹅绒西服套装。 你进去吧，哈利， 维斯莱先生说着，望了望人来人往的街道两边。哈利钻进了汽车后面，很快赫敏、罗恩和令罗恩大倒胃口的珀西也进来了。跟哈利乘骑士公共汽车的经历相比，他们去国王十字车站的一路上真是风平浪静。魔法部的汽车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是哈利注意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狭窄的缝隙，福农姨父公司的新车肯定是做不到的。到了国王十字车站，离开车还有20分钟的时间，魔法部的司机给他们找来小推车，搬出那些箱子，朝维斯莱先生行了个触帽礼，便把车开走了。不知怎的，他们居然还窜到了因红灯等在那里的一排汽车的前头。维斯莱先生贴着哈利的身子走进车站。 好了， 他望望四周说， 我们人太多，两个两个的来，我和哈利先过去。 维斯莱先生推着哈利的小推车，慢悠悠地朝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隔墙走去，装出对刚刚停靠在第九站台的那辆城际125号列车非常感兴趣的样子。随即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哈利一眼，貌似随意地往隔墙上一靠，哈利也学着他的样子。一眨眼，他们就穿过了坚固的金属墙壁，来到了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他们抬头看见了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一辆深红色的蒸汽机车正在那里喷吐着烟雾，站台上挤满了来送孩子上车的男女巫师。珀西和金妮突然出现在哈利身后，他们气喘吁吁，显然是跑着穿过隔墙的。 啊，佩内洛， 珀西说着捋了捋头发，脸又涨成了粉红色。 金妮和哈利对了一下目光，两人都转过身去偷笑。珀西大踏步地朝一个留着长长全发的姑娘走去，故意把胸脯挺得老高，好让姑娘看清那枚闪闪发亮的徽章。维斯莱家的其他人和赫敏也过来了，哈利和维斯莱先生领头走过一个个拥挤的车厢，来到火车尾部一节看着还比较空的包厢。他们把箱子搬上车，把海德威和克鲁克山放在行李架上，然后出来跟维斯莱夫妇告别。维斯莱夫人挨个亲吻她的孩子，接着是赫敏，最后是哈利。她格外多搂抱了哈利一会儿，哈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一定要保重，知道吗，哈利？ 他直起身子说，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他打开那只巨大的手提包，说： 我给你们大家都做了三明治，给罗恩，不是鲜牛肉的。弗雷德上哪去了？给亲爱的。 哈利， 维斯莱先生小声说， 你到这边来一下。 他把头朝一个柱子偏了偏，哈利跟他走到柱子后面，其他人都还围在维斯莱夫人身边。 在你离开前，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维斯莱先生紧张地说。 不用了，维斯莱先生， 哈利说，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怎么知道的？ 我昨晚听见了您和维斯莱夫人的谈话，我忍不住听了。 哈利赶紧又说了句， 对不起。 我可不愿意你以那种方式知道这件事。 维斯莱先生显得很担忧。 没事，真的没事。这样您没有违反对福吉的承诺，我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哈利，你肯定吓坏了。 没有， 哈利认真地说。 真的。 他看到维斯莱先生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便又补充道， 我不是想充好汉，但是说实在的，小天狼星布莱克不可能比伏地魔更可怕，对吗？ 维斯莱先生听见这个名字吓得缩了一下，但他未予理会。 哈利，我知道你比伏吉所想的更勇敢坚强。看到你没有被吓着，我当然很高兴，可是…… 亚瑟！ 维斯莱夫人喊道，他已经在照顾其他人上火车了。 亚瑟，你在干什么？车要开了。 这就来，莫莉， 维斯莱先生说，接着又转向哈利，用更低更急促的声音说， 听着，我要你向我保证， 保证做一个好孩子，不离开城堡。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 不完全是， 维斯莱先生说。哈利从来没有见他这么严肃过。 哈利，你向我保证，你绝对不去找布莱克。 哈利惊呆了。 什么？ 一声响亮的汽笛，警卫沿着列车走过来，把车门一扇扇关上。 答应我，哈利。 维斯莱先生的语速更快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我明知会杀死我的人呢？ 哈利不解地问。 你向我发誓，不管你听到什么。 亚瑟，快点！ 维斯莱夫人喊道。机车喷出蒸汽，慢慢开动了。哈利跑向那节车厢的门，罗恩把门打开，闪开身让他上去。他们扑到窗口，朝维斯莱夫妇挥手。最后，火车拐了个弯，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我需要跟你们单独谈谈， 哈利小声对罗恩和赫敏说。火车正在逐渐加速。 金妮，你走开， 罗恩说。 行，没问题， 金妮气鼓鼓地说，昂着脑袋走了。哈利、罗恩和赫敏顺着过道往前走，想找一个没人的包厢，但是所有的包厢里都坐满了人，除了车尾的那个。那个包厢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坐在窗边熟睡的男人。哈利、罗恩和赫敏站在门口看了看，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一般是学生专车，除了那个推着小车卖食品的女巫，他们以前从没在车上看见过别的成年人。 这个陌生人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巫师长袍，长袍上好几个地方都是补过的，他看上去病恹恹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虽说他的样子还很年轻，但浅棕色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 你们说他是谁啊？ 罗恩压低声音问。这时他们关上滑门，挑选离窗户最远的座位坐了下来。 R.G. 卢平教授， 赫敏立刻小声说。 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箱子上写着呢。 赫敏指着男人头顶上的行李架回答。那儿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箱子，用许多绳子绑着，绳子整整齐齐地打着结， R.J. 卢平教授的名字就印在箱子的一角，字母已经有点剥落了。